出门在外，走到人少又暗的地方，有三样东西不能做：不分头行动，不做就不会出事，最后一样不乱碰，不是你的东西。 哇，这个娃娃很可爱嘞！你看， 你干嘛？ 他觉得万物生灵终究会化为尘土。那土里就蕴含着情感和灵性。 惊悚电影《泥娃娃》讲述在游戏公司工作的男主为开发一项新的恐怖 VR 游戏，意外将一尊来自凶宅现场的残破泥娃娃带回家。 没想到怀有身孕，身为文物修护师的妻子对娃娃产生异常执念。 救我！拜托一救！ 现在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泥娃娃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 泥娃娃，11月27号谜团揭晓。勾选，你有 on track。